每个基督徒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在祷告中间求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发现神好像不再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审查我们的内心，好像没有做错什么事情，也在寻求我们祷告的事情也不是那些好像不讨神喜悦的，但是为什么显得神这么遥远？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有些人有这样的经验，有吗？可以不可以举个手？还是说我跟空气说话？有一些哈，从来没有这样经验的，要么就是你刚刚信主，好像都万事平安顺利，求什么神就给你，或者是你可能还没有真正信主，还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但是在主里面一段时间以后，这种经历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借着这段诗篇第十篇来思想这样的一个话题，到底神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缺席了，隐藏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应该如何来对付这样一种灵性的经验。在法国大干旱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农民，法国的农民说上帝缺席了。我们前不久到沈阳去短宣，我们跟 Johnny and Friends， 就中国称为群里之友，在那里我们有一段时间服侍一些残疾的孩子。在这个服侍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个他的创始人叫 Johnny Action Tata， 这个人在1967年，他是一个美国年轻可爱活泼漂亮的一个小姑娘，但是因为1967年一个跳水，他也骑马跳水，很活泼很可爱的一个年轻人，后来因为这样的事情他受了四肢瘫痪重伤，最后只能被绑在轮椅上，坐在轮椅上。他因着他对付他生命里面各样的一种痛苦艰难，自杀未遂等等这些事情，他生命被神更新了，但是他经历过极深极深黑夜的时刻。我非常感谢神能够参与这样的侍奉到那里去，他是跟中国残联就是官方联系的，但是能够公开这个 Johnny 这个姐妹有一个录像在那里公开见证，是信仰，是上帝改变她。在那里面我们发现这样的一个姐妹，她也写了许多的书，其中有一本，可能还有其他，这本《上帝在哪里》一个大问号，在中国出版，华夏出版社。在这书里面看见她有个极深痛苦的时刻，就是问神，那你在哪里？他是个基督徒，家庭长大，非常就是叫根正苗红的基督徒，家里全家敬畏神，社区里面有就像我们教会许多小朋友一样，在教会长大，从小就是听神的话，做乖乖的孩子。但是这突然的患难临到他的时候，他好像灵性的资源不够支撑他这么大的患难，所以在书里面他有很深的一种自我的一种剖析，在那里怀疑神，那里在哪里？曾经一度还请了15个他的牧师长老他的亲友在那里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也没好。他说，神那里怎么不管我了？我从小乖巧在教会里面长大读圣经，怎么会有这样飞来的横祸让我经历不到你？所以他进入一种灵性极深的黑夜，曾经多次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这样的一个人靠着神的恩典重新站立起来的时候，他不但影响了美国的许多人，他也还用嘴巴画画成为一个好的画家，他画的非常漂亮的一些画是没有手的时候画出来的。他影响了许多的人，也影响中国许多残疾人。微微遗憾的是，中国的残疾人出版这些书的时候只是看见他靠着意志，当作另外一本励志的书，就当作意志很坚强，怎么克服残疾成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还可以影响鼓励别人啊，这个是微微遗憾的地方。但是中国看到这个功能哈，这个结果就有点像以前跟大家讲要和谐社会啊，我们要和谐蛋不要和谐鸡，和谐那个结果我们是要的，但是不需要那个和谐怎么带来的。然后中国社会也非常好，拿来主义把外在这外国的这些东西拿来帮助我们的残疾的中国的残疾人也非常好，做得很好，但是却不知道他里面精神里面极深灵性的挣扎 如何来突破，成为别人的帮助。人性的黑夜，信心的黑夜，包括属神的儿女，那些敬畏神的人中间，这种时刻都常常经历。祷告啊祷告啊，上帝好像不在了，我们好像对空气说话，然后我们也常常想，神啊，你到底你爱不爱我？最后问神啊，你在不在？你还在那里吗？我想跟随神的人都会多多少少在一个阶段经历到这样的一种好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信心的黑夜。我自己在圣灵的导师 Dr. John Feinberg， 他是被称为福音派里面一位健将，有人称他当代加尔文。我上次跟他讲，刚好最近才知道他刚好住在我们一条街上。 John Feinberg 这位神学家写了一本书，是不是很学术性，但是确实很 popular， 很受人注意的一本书，叫 Deceived by God。 这位满腹经纶的神学家，却在人生里面、生命里面经历极深的一种黑夜的时刻。他好像先知耶利米会问说，神啊，你好像在欺骗我。他把自己奉献给神了，一生奉献给主，但是却在妻子这件疾病的事情上，他觉得好像神有意的隐瞒一些事情，没有让他发现。而且他生下孩子，这些孩子很可能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会出现他太太那样的病，残疾的病，就是结婚以后会出现一种病，就是发作，以前都会不会发现的。他说，我如果早知道的话，我是结婚，但是我不会再生孩子。有些人在商业神学院见到一位太太这样手瘸的走路拐着拐，就是他的妻子，但是一段时间以前住了医院，所以也好久没有见到他。这样的一个妻子在商业神学里面走动，包括这位教授写出神啊，你好像欺骗我，这些都是圣徒在内心很真诚的走这条信仰的路的时候，来问一个问题：神啊，我信靠你，我相信你，甚至奉献给你了，怎么会祷告好像你都不听呢？不是说求医治一定听，这叫祷告垂听，好像神都不在场了。内心里面进入极深的黑夜。我自己的父母在我哥哥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经历一场大病，被主接走了。那时候我的父母刚信主不久，我自己记得父亲哥哥离世的时候，我才有没有四五岁，刚刚记事，都记得很清楚。那天他被抬出去的时候，家里乱哄哄的，那个我童年的记忆，只记得哥哥以前抬出去是没有盖子，后来一次抬出去有盖子，这是我童年的记忆。以前是担架抬到医院去，后面那次其实是棺材抬出去的。出信的我的父母在这种艰苦中间，还遇到一些亲友说，你看你信耶稣这么虔诚信，怎么会儿子都会死掉。我的父母也经历了灵性的黑夜。虽然我父亲自己因为肺结核晚期被神医治好，他信了神，我的爸爸他很有信心神医治的大能，但是他也常年为我的母亲气喘，长期祷告母亲没有被医治，也是因为气喘被接走。儿子十几岁，十九二十岁就主接手，这些事情都让出信的我的父亲都在经历。特别是我哥哥去世的时候，他是经历一种，神啊，你怎么会不管我？我在乡村里面信了主，做了见证，许多人信了主，好，现在我经历这么大的一种困境，会不会绊倒其他的人？内心自己痛苦，又担心那些传福音信了主的人看见信主好像也遭极大的灾难。今天的诗篇来帮助我们看见，这是诗人也在历史的某个时刻里面发现这样的痛苦。诗篇第十篇第一节，诗人发出这样的惊叹，说这样的一种呼吁，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这是诗人非常真实的一种在神面前的祷告，神啊，你好像我遇到困苦患难的时候，你好像藏起来了，你在哪里？你好像站在很远的地方，我感觉不到你。在其他诗篇里面都会有类似的，都会提到神啊，你好像向我掩面，你好像不听我的祷告。这是真是一个灵性的黑夜。到这样的困境中间，这些人，但是有一点非常可贵的是，他仍然紧紧抓住神。他在那里挣扎，在那里征战摔跤，也是跟神在那里摔跤。我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讲得很好， 啊，跌倒也要在跌倒在弟兄中间，这非常好。虽然软弱，非常跌倒，但是也在群体里面仍然生活，仍然有困苦，我跌倒在弟兄中间。圣徒也是一样，他有软弱，他甚至有疑惑，但是他疑惑也疑惑在神的怀里。他向神说：“神啊，你在哪里？你好像不管我了。”有些人可以这样怀疑说：“是爸爸妈妈，你好像不理我了。”但是会不会到一个地步，会不会问我是不是你生的？有没有问这种问题？我就记得一个姐妹，她说有一段时间她爸妈管得太严，她说我是不是领养了？我们希望我们不要疑惑到那样的地步，那样的就退出，好像快到信仰快崩溃了。二到十一节，刚才读的经文帮助我们看见这诗篇的结构里面，看见恶人非常骄横。你看他这里做的事情，恶人他在神面前他自夸，他觉得神他你看把困苦人逼得火急，第二节那里，他不但如此，他觉得在神面前他觉得神不会这一切事情神不会追究的，他欺负人，他也对神亵慢神。再往下看，你看他这个让义人感到非常困惑的第五节那里，凡他所做这些恶人所做的事情还时常稳固，还过得挺好的，好像这神的判断都好像够不着他了，过了他的眼界，好像神好像这个人逃出法网都没办法，公义的法网都没办法拢住他。然后这些人欺压百姓，欺压那些无辜的人，欺压那些义人，他做了很多，埋伏在那里，蹲伏在那里，欺负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后面说就是欺负那些弱势群体或者孤儿寡母这样的一些人。十一节里面那些人还说神经忘记了，他掩面不观看。这些人心中无神，他目中无人，他欺负那些困苦穷乏的人。他不但欺压这些人，他还过得不错，所以让世人感到非常的痛苦，好像恶人没有恶报，所以他心里很痛苦。神啊，你公义在哪里？在北京有个上访村，在那里有人告诉我说，司机这次我到北京的时候，他说有些地方司机不拉客人到上访村去，他说他是阶级觉悟很高，政治觉悟很高，不能这样做，这样违反国家的事情，国家有吩咐了，不可以这样做，所以他不配合。他那些上访村有些很困苦的人想去上访村，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上访村许多有冤屈的人，特别是被官僚欺负的人，他们在那里喊冤，因为他们集中在一个成为一个群体。但是司机说我们不能拉，因为国家政府有人叫我们不要拉，我们就不敢拉。请问在上访村里面最大的一个问号顶在那群人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大问号？公义何在？公理何在？如果有机会你到里面去传福音，他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神公义的神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们也真的要预备好，我们要传福音，但是你要进到上访村里面，他一定会问你这样的问题。是啊，你说你的神是慈爱的、公义的，那公义何在？我为什么喊冤无门？我巴不得在这里兴起一个包拯、包公、包青天来帮助我。所以这些也是这些诗人也在受欺压中间，看见被欺压的人受欺压别人的人还过得很好，让诗人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困惑。但是我们看十二节到十八节，这里诗人转入一种祷告，这个祷告中间是基于一种信念来祷告的。我们来看十二到十八节那里，他开始祷告说：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他首先为困苦人祷告，神啊，好像神躺下去了，好像神在那里不理他了，你起来，你起来。其实我有一个时刻，追思礼拜主持我好多个，有一次我特别特别难过的是一个年轻的弟兄去世，他躺在那里，他的女儿很小，就过来喊了一声：爸爸，天亮了，起来，你起来。 诗人在某个时刻好像自己也发现神好像不理我了，你躺在那里，你还在那里吗？起来呀，起来呀。求神举手，好像神忘记了困苦人一样。但是这地方说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并不追究呢，他好像跟神说，神啊，你看那些恶人说你不会追究他了。但是十四节这里，这是他的信念，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然后表达不但这样的一种信念，神已经看见，已经观看，而且神都已经看见了，他还表达自己的一个信靠，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然后他继续祷告里面十五节，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们的恶直到尽尽。在诗篇里面经常有这样的，甚至咒诅，我们不要去效法诗人的咒诅，但是却要理解诗人在咒诅的时候内心的痛苦，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不是去效法他咒诅恶人，是明白在神面前诉苦。然后继续的信念是第二个信念，是耶和华是坐着为王，耶和华永远永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然后他在神表达的心愿，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也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我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是强横的人不再威胁他们。这地方祷告跟他的信念连在一起，他一个很深的信念是神都知道这些事情的。那请问诗人这些信念是从哪里来的？他的感觉经验里面，这神好像站在远处不理他的，他信念是从哪里来呢？所以这地方就是我们灵性的基础。在诗篇里面我们常常看见，当诗人遇到这种困境的时候，其他地方都会让他回想追想往昔，神在回到出埃及，神怎么样帮助他的祖先过红海，怎么样过约旦河，怎么样进迦南，怎么样在旷野供应他祖先的需要，这些都是他们信念的基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灵性黑夜困境的时候，是这些事情过去曾经与他同在的经验来帮助他。神过去曾经的同在，神记在圣经里面，在以色列历史中间集体的记忆，和他在自己灵性经验中间经历过这位神，这些事情使他成为今天有一个信念的基础来祷告。然后我们今天来看诗篇里面三个方面的信息，刚才提过，第一个方面好像神仿佛他隐藏缺席，这是许多圣徒受苦的时候共同的经验。在诗篇十三篇里面这样提到，也提到一样祷告，耶和华你忘记我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到几时呢？诗篇第十三篇。还有第二十二篇非常重要，他跟称为弥赛亚的诗篇，他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经验是一样的。他这样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用这句话来祷告的，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不知道大家读到像诗篇二十二篇第一节和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等等，那里多次耶稣在福音书都记载这样的一个祷告，痛苦的祷告，好像上帝父神不理睬他了。这样的一种不理睬的经验，不但是众圣徒在灵性的过去中间发生的经验，也在救主耶稣身上发生过这样的经验。我们常常说做主的门徒跟随耶稣，我们也常常讲要舍己对付自己老我败坏的性情，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人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他却经历了一个极深的一个灵性的黑夜，他感觉神父神不理睬他了。神学上大家都知道，这是神子神耶稣基督他背负全人类的罪，父神必须向他暂时的掩面。神学家们也在讨论三位一体中间到底父神子神这个永恒的三位一体的神会不会割裂等等，探讨这些很深的神学奥秘的问题。但是这地方今天我讲，我们集中在神的儿子都经历极深灵魂的痛苦，灵性的黑夜， 因此当我们跟随他的人如果在生命中间经历到这样黑夜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很独特，你不要觉得只有你经历过，神儿子我们的救主他也经历过这样的黑夜。这是一个弟兄姊妹，这是圣徒经验里面非常深邃的一个经验。我在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哲学，追求看哲学这些东西，觉得在人间最高的智慧就是哲学，我觉得了解哲学就了解一个时代的精神。所以我对以前看小说没太大兴趣，我觉得小说都是随便的故事，看哲学就会很快进到时代的精神。那现在想法有点改变，小说里面甚至名著里面包括它是用一种叙述诗歌文学其他的方式来解读人性里面很深的一些奥秘。但是今天我把这种人学或者哲学都要放在第二位，要看见上帝在人的上的百姓身上，特别上帝自己道成肉身的神子身上所经历那种最深刻的东西，其实不是哲学。哲学只是理性思考，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天地怎么来，人有没有意义活着，那些都是人问的问题。但是这地方是神自己问了一个问题，神子耶稣自己问，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人可以问痛苦的时候问天哪天哪你有没有公道，可以问这样的问题，但是这是神的儿子问的问题。在肉身中间的耶稣十字架这句问题，这个问题帮助我们发现他是处在极深的痛苦里面。很多人说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上十字架，他是神的儿子他应该不会痛，如果这样说的话你真是太轻描淡写，或者说你可能没有好好看过圣经。克西马尼园和哥哥他都写明神子极深的痛苦，这个痛苦不只是在肉身上的痛苦，被扎的痛苦，那个人里面受过极刑的人都受过这类痛苦，但是有一类痛苦是人性里面没有体会过的，就是永恒的父神要跟永恒的神子中间好像有个断裂，然后他背负全人类的罪，以至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类最肮脏龌龊的事情都放在他的身上，那一类罪是人性所没有背负的。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好像神不理我们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可以回到哥哥他，回到家，回到克西玛尼园。虽然我自己不是天主教徒，但是我却常常欣赏天主教对耶稣十字架路的默想。我自己在低潮的时候也会去附近的天主教修道院，有十字架路的默想，一步一个脚印耶稣走过那十字架路是多么的艰难。所以我们福音派高举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可能有些传统里面对十字架对基督苦难的默想是进入很深的地步。我们以为我们读了一点点神学知识，看了几本书啊，我们就可以做教师了，做传道了。但是我们的灵性如果能够走基督的脚踪，也包括走他灵性黑夜里面他是怎么走过来，在这些黑夜里面许多人可能选择放弃，或者回到不幸的那种思维里面去，但是耶稣走过了，他也希望我们可以走过。另外一个圣徒在历史中间思想很深的这个话题，这就是十六世纪的西班牙的圣徒圣十字架约翰，Saint John the Cross。 这个人在他是伟大的诗人文学家，有极深的文学的造诣，在西班牙写的诗都称伟大的诗人，但是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圣徒。在这位圣徒身上给我们留下最深的一个灵性的遗产，就是他写《灵魂的黑夜》这样的一本书。在那里他描述了四个层面上，我今天不一一的细讲，四个层面上人怎么会进到一种绝望，好像灵魂进到黑夜里面。在那里他对付人肉体带来的那种私欲给他带来的痛苦搅扰，还有一种是一种灵性，一种错误的神光带来的一种以为在做属灵的事情，但是里面因为错误的神光带来搅扰自己的搅扰。还有一个层面是好像上帝完全不理他了，他所苦苦追求的上帝好像完全经历不到，那个他说就进入了黑夜里面。虽然在他灵魂黑夜里面有描述上帝却场上帝不在那种痛苦，但是他的灵魂黑夜却可以经过这些黑夜以后可以走出来的， 这个在神秘的一种传统里面，在默想默观的传统里面，圣十字架约翰是常常会被高举，会被很高的地步来默想十字架。但是我们从我们的传统来说，我们不妨来借鉴看见这样的一种圣徒，他也走在耶稣基督那种痛苦受苦的路上，不单是身体受苦，心灵上的煎熬，煎熬到一个地步好像上帝不在场了。我常常在思想，对一个传道人来说，他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自己是传道人，我在想传道人最痛苦的事情，我自己的目前的结论，不是服侍弟兄姊妹的辛苦，也不是弟兄姊妹误解对我的攻击，最痛苦的事情是当我经历不到上帝的时候，那个是很需要你们带到的时候。也可能那样的时候我不会轻易告诉众人，但是我的灵魂如果进入一种黑夜里面，好像上帝不在了，又偏偏我是从一种非常顽固的无神论传统出来，一个极大的试探回到理性无神论里面去，那种时候就是需要一个许多人带到扶持的时刻。我走过那样的边缘，我也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再进到那里去，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我受的苦没有我父母所走过苦那个历程那么大，但是也到了那种边缘，好像祷告神都不听，看到为弟兄年轻的弟兄快要过世，年轻的姐妹快要过世，也恳切祷告祷告祷告，上帝没有听的时候，那也是很痛苦，但是那个痛苦好像还没有发生在自身身上，遇到一个事情祷告祷告祷告，上帝不听。人性非常真实，你们中间的传道人、朱学老师、长老执事，他们都是一样的。那些经验帮助我们看见信仰是否很真诚，在里面的挣扎是否是很真实的。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我们可能还不能够理解那些人为什么遇到一些风吹草动就离开信仰了。马丁路德在历史中间他经历很深，他写有一篇论文写到 Hiddenness of God， 他写关于神的隐藏，在那篇论文里面，他重要的强调是上帝的启示和隐藏好像是一个悖论，神在启示中间隐藏，又在隐藏中间启示他自己。他说十字架是最高的一个例子，好像上帝不在场了，你看他的儿子都被钉死了，上帝肯定是虚无能，上帝肯定是没有能力，上帝或者不存在，但是却是在最软弱最痛苦的最羞辱的十字架，唐琼的牧师说彰显了上帝最高的荣耀，最高的能力，最高的智慧。这是一个好像悖论，悖论就是悖论，有些弟兄姊妹说是似是而非，不是的，悖论是似非而是，好像是错的但是却是对的，好像是矛盾的确实正确的。最著名的悖论就是在汪洋大海上干渴而死，这就是最著名的悖论，汪洋大海不缺水，人怎么会干渴而死呢？表面上好像矛盾，但实际上汪洋大海的水不能喝的，你渴死也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路德也是一样的，在探讨十字架它的隐藏和它的彰显的时候，他看见很深的奥秘，他也把十字架当作最高的荣耀。人看来最低微最卑微最痛苦，上帝已经缺席了，父神不在了，但是却在十字架上彰显上帝最大的能力，最大的荣耀。所以路德提醒我们，好像他说我们要我们特别是在这样的时候神好像不在了，他说要静候他就在我们身旁，在感性上我们感觉好像神不在了，但是神其实都在那里。路德给我们留下很多神学的遗产，因信称义、圣徒皆祭司，好多，还有很多圣乐，今天都是路德帮助我们。但是路德也走过灵性很深的黑夜里面，于是他能够受启发，发现神好像隐藏中间来启示他自己，而且他吩咐圣徒，就是在好像神不在场的时候，你更要抓住他，他就在你边上。一个印第安人的孩子非常胆小，他爸爸想训练他，所以有一天晚上就带他到森林里面去，告诉他你今天晚上要在这里过夜，训练他。那天晚上孩子非常害怕，的确在那里答应好了，在那里过夜，训练你胆子变大变勇敢，孩子愿意变勇敢，他说勇敢就要去受训练。在那里到天黑的时候， 他发现爸爸白饭了，爸爸走了，不见了。他在那里待着，刚开始还挺好玩，在那里没事，一个人很自由，在那里。哦，天黑了，树里面风吹过来，呼呼呼，他觉得老虎来了，害怕。爸爸，爸爸，没有声音，喊没有人声音。后来这个孩子怕哭啊，最后累了，在那里树边躺树下睡着了。第二天太阳醒来了，他也没被老虎吃掉，他也还睡了一觉不错的觉。请问他父亲在场吗？哎，做父母的都点头了哈。你是爸妈要训练孩子，你会不在场吗？不会的。他的爸爸一夜都守在边上，只是他看不见。我自己女儿小时候几个月，在内部有一次抱着她，几个月孩子真是她。风一吹过来，在一个过道里面狭缝走的时候，风很大，风一大，他就趴在我的肩膀，趴在我的那个这边耳朵很近。那没风的时候，他就顶起来了；风一来，他就躲起来。几次我就重复一下，我这个人比较笨，这个需要重复啊，这我才知道这中间有一些真理。哦，我就想，你看风一大，他就贴着我很紧；风没风了，他就不要贴你了。几个月，神许可。一些艰难领导我们，是让我们要我们信心。诗歌唱得很好，看不见的时候，主要让我们要信心。坚定的信靠是在这种好像他怯场的时候，他不在场的时候，缺席的时候，来操练我们自己。可能你的灵性经验还没有到这一天，但是我今天的信息可以帮助预备你。如果你祈求恳求，求了也是合神的心意，好像求了也真是像求像父母的救恩这样的事情，应该是求合神的心意，或者求一份正当的工作啊，或者是一个不要被欺负、被老板欺负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求了很合神的心意。你可能求了很久很久，都快绝望崩溃了，但是请你不要忘记，那位神都在你的边上。最后我们来看两位圣徒告诉我们，耶利米斯哀歌里面，他这位先知在看到国破家亡、满目疮痍的土地上，他发出看到这个神好像不离弃他的百姓了。但是他说，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何其广大。之后他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使徒彼得属于他在晚年的时候，他会这样说，所以你当照神的旨意受苦，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上，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就像主耶稣在断气之前说，神啊，我将我的灵魂交托在你的手里。弟兄姊妹，经历神的缺席，神的隐藏，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它是极其深刻的灵性的经验。中间有神的百姓在主里面久了，已经经历过，有几位不断点头，就是经历过这种黑夜。我也不敢说经历过很深的黑夜，但是经历过一点点，来体会主所走过艰难的路。在这样的一种黑夜里面，首先跟大家一起共勉，首先来认罪，主啊，我有没有哪些得罪你，我有没有伤害你，以至于好像你在远处，我经历不到你，有没有罪是我与你拦阻了、隔绝了？首先反省悔改。第二个是主啊，我有没有伤害人，没有对付，我有没有自欺欺人？生命里面来反省，也是罪的方面的对付。如果这些都没有，你就将自己的灵魂交托在神的手里，像约伯一样。来看神如何来塑造，借着这一切之后，他要怎样塑造我们成为金金，成为合用的器皿。那样的生命走出来以后，你可以造就，可以栽培，可以影响很多的人。我一起祷告。现在主，你的百姓在你圣所当中来思想我们灵性中间的经验，主啊，也是你自己，主啊，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和其他众圣徒一样，都经历过那好像 非常绝望的时刻。但是主，你借着圣经和圣灵来帮助你的百姓，主啊，不忘记，因为我们曾经与你的相遇，因为圣经的启示在圣言里面说写下主你是一位怎样的神，因为你自己与我们立约的爱永不离弃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的坚定的信念能够在困苦当中能够仍然可以呼求向神祈求，甚至向神哭泣，也将自己的生命灵魂全然交托在仍然眷顾我们的爱主的手里。主啊，圣徒的经验在这种时候着实痛苦，神你也知道，但是愿主你自己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寻找，在这种等候的日子里面，主啊，愿你自己真是温柔的手在我们周围，能够让我们知道你仍然同在，你仍然没有离弃我们。谢谢主不离不弃的爱，奉耶稣名求，阿门。